hkpeanut.com， 我是黄之锋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是梁家杰。 傲摇芝麻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系咪啊？翻到嚟未？ 翻嚟 啦，唉，真系，我哋有今日有新嘅 operator， 所以咧，我有好多嘢，我哋都仲要需要磨合嘅。啊，咁樣樣 多謝新 operator 先。 係啦，咁樣樣就呢、這個亦都要多謝呢我哋禮拜日啦，係咪禮拜六啊，上個禮拜六啊，七一同我哋打招呼嘅網友啦，係咪 喂，真係唔記得咗喎、 啊。係呢、這個真係要多謝，講真就 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 咁我就喺呢個搏擊會嗰度講過，即係今年呢就嗱，其實講真的，遊行嘅人數比舊年咧，其實已經差唔多嘅，其實就咁可能會多少少啦，我感覺上嚇 少好多， 少好多啊！你覺得？但我覺得好似多少少喎又。咁但係唔係？但係如果你話講自身嘅經驗嚟講咧，即係你話嗰、那個叫做係相應率啊，好高啊！今年就咁啊，好多人咧就因為我怕醜啊，咁樣我就企喺土伯下面咧， 我都怕醜 啊，咁啊就遞傷嘅，咁我就唔會好似阿院長咁樣企喺人群入面咧，哇！真係好似即係呢一個咧。即係攞住個錢箱咁樣喺入面即係吓 個分別喺邊度先。 咁佢話即係吓大膽過我好多啦，係咪 即係食檸檬嘅機會多啲係咪 咁我唔知佢但係佢都話有好多網友嘅相應率喎。咁佢就話有啲網友就話叫佢開返咪啦咁樣。咁佢都話會認真考慮嘅呢樣嘢就。咁呢個好開心啦，亦都見到好多網友。唔係啲網友成日叫我哋唔好講咁多粗口，你有冇聽到啊大佬啊。 有咁有個太太又同我講呢樣嘢。 是啊，即是一啲就係話叫我哋唔好講咁多粗口啦，有啲就係話我哋喂講得太少喇喎，即係咁講，即係呢一個呢，即係其實講真啦，即係你當會有啲人呢走埋你身邊就係話你唔好講咁多粗口啦。其實呢一個好嘅現象嚟，點解好嘅現象呢？就係因為佢哋係會可能會一啲即係佢哋係想喺大廳上面播。即係譬如你搭的士嘅時候佢想聽係咪，但係佢又唔想即係好 offensive 咁樣對啲即係乘客啊，即係好唔尊重咁樣，或者聽粗口電台喎咁樣。咁亦都有啲喂做 Uber 嘅司機係咪，佢都想即係斯斯文文咁樣啊，係咪 咁咪插住個耳筒聽。 咁但係唔得㗎嘛，即係講真嗱，如果你要將我哋節目宣傳開去係咪，喂即係令到就算係即係乘客都好聽到喂都覺得耳目一新嘅係咪，咩台嚟啊？咁過癮嘅，咁好聽嘅，係嘛？即係會問一下個司機噶嘛，係咪？喂，甚至乎有時你唔好話乜嘢啦，就係、是、你喂，如果巴士播啊，我哋接觸嘅聽眾仲多啊，大佬，跟住你除咗巴士之外，有啲餐廳又播咧，係嘛？因為我哋而家就可以即係擺喺 YouTube 裏面開噶嘛，大佬啊，即係 你真係越吹越大嘅，你有真係大哥，巴士又播，餐廳又播，大哥，你 唔係你有咁嘅準備，咁所以 雙台， 唔係所以其實嗱，唔係啊，佢同你讲叫你唔好讲咁多粗口嘅时候咧，喂，可能就系有一两个咧，系嗰啲咩餐厅老板啊，或者巴士司机嚟噶啦，其实就即系其实佢哋嗰啲咧，就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啊嗰啲战略据点啊，你明唔明白啊？咁所以咧就即系当佢哋咁样讲嘅时候咧，即系我哋都认真看待嘅，即系证明就系话啊，即系佢即系想多啲人听啦，喂。喂有嘢唔好自己嘥，即係收收埋埋啦，係咪、喂甚至乎啊而家教主都感受到呢個壓力啊嘛，即係向我哋開刀啦嘛，係咪 咪佢開咗好耐啦， 教教我哋 YouTube, 係咪，唉即係 成日都話花生台㗎啦，成日都話我㗎啦。 即係琴日就喺度搞教授啦，喺度話教授即係好講佢啦，係咪，其實我覺得佢即係嗱坦白講。 喂教授話時話講咗佢啲乜嘢啫。 教授唔講，即係只不過就係話阿索記咁樣講，屌你咁樣，即係你知索記成日揾佢嚟做題材㗎啦，係咪？咁佢坐喺隔離， 佢過去嗰兩三個月咧，全部都係起呢啲題嘅。我見到《笑看太平山》都係， 係啊係啊，佢中意啊嘛，係嘛？ 即係吸眼球啊嘛，佢最叻呢樣嘢。 唔係，但係我覺得就唔需要嘅，我自己又覺得唔需要啦。咁起碼我哋就好，即係好自制啦，係咪？ 其實你呢個都係一個唔健康嘅，你真係要講佢嗰一節。